爱我的方式，坚持做我的影子，陪着我一辈子，分享我所有的酸甜苦，用时间换取你微薄的幸福，一直到真心刻骨不尽的付出。 执着，将命运的锁打破。

上的我大声叫、哦、也许你也不会听到，把梦想找到，要过得更好，我不

有心安又不安，还好你一直在陪着我成未来。有一天我们都会老，含着回忆痛哭偷笑，你美丽的黑发白了依然芬芳，我的肩膀始终等在你身旁。有一天我们都会老，只剩下彼此能依靠，就算是天拉开你我的那一秒，心的位置爱的坚持不变摇。 起点，我会走向。